你好，我是李浩川。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的启动。使用过 Tomcat 的同学都知道，我们可以通过 Tomcat 并目录下的脚本 startup.sh 来启动 Tomcat。那你是否知道我们在启动了这个脚本以后会发生什么呢？你可以通过文稿中的这种流程图来了解一下。第一步， Tomcat 本质上是一个 Java 程序，因此 startup.sh 脚本会启动一个 JVM 来运行 Tomcat 的启动类 Bootstrap。第二步， Bootstrap 的主要任务是初始化 Tomcat 的类加载器，并且创建 Catalina。 第三步， Catalina 是一个启动类，它通过解析 server.xml 创建相应的组件，并调用 server 的 start 方法。 server 组件的职责是管理 service 组件，它会负责调用 service 的 start 方法。第五步， service 组件的职责是管理连接器和顶层容器 engine， 因此它会调用连接器和引擎的 start 方法。这样 Tomcat 的启动就算完成了。下面我来详细介绍一下上面这个过程中提到了几个非常关键的启动类和组件。你可以把 Bootstrap 看作是上顶，它初始化了类加载器，也就是创造万物的工具。如果我们把 Tomcat 比作是一家公司，那么 Catalina 应该算是公司的创始人，因为 Catalina 负责创建团队，也就是创建 server 以及它的子组件。而 server 呢，就是公司的 CEO， 他管理多个事业群，每个事业群就是一个 service， service 就是事业群的总经理，他管理两个职能部门，一个是对外的市场部，也就是连接器组件，另一个是对外的研发部，也就是容器组件。 engine 则是研发部经理，因为它是最顶层的容器组件。你可以看到这些启动类或者组件不处理具体的请求，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管理下层组件的生命周期，并且给下层组件分配任务，也就是说把请求路由到负责干活的组件，因此我们把它们叫做 Tomcat 的高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些高层的实现细节，目的呢是让我们逐步理解 Tomcat 的工作原理。另一方面，软件系统中往往有一些起管理作用的组件，你可以学习和借鉴 Tomcat 是如何实现这些组件的。 Catalina 的主要任务是创建 server， 它不是直接另一个 server 实例就完事了，而是需要解析 server.xml，并把 server.xml 中配置的各种组件一一创建出来，接着调用 server 组件的引入的方法和 start 的方法，这样整个 Tomcat 就启动起来了。作为管理者， Catalina 还需要处理各种异常情况，比如我们通过 Ctrl 加 C 来关闭 Tomcat 时， Tomcat 如何优雅的停止并且清理资源呢？因此 Catalina 在 JVM 中注册了一个关闭钩子。那什么是关闭钩子呢？它又是做什么的呢？如果我们需要在 JVM 关闭时做一些清理工作，比如将缓存数据刷到磁盘上，又或者需要清理一些临时文件，可以向 JVM 注册一个关闭钩子。关闭钩子呢，其实就是一个线程， JVM 在停止之前会尝试执行这个线程的 run 方法。下面我们来看看 Tomcat 的关闭钩子 Catalina 是当 hook 做了些什么呢？听音频的同学请访问文稿查看代码。从这个代码你可以看到Tomcat 的关闭钩子实际上就是执行了 server 的 stop 方法，而 server 的 stop 方法会释放和清理所有的资源。 server 组件的具体实现类是 standard server， 我们来看一下 standard server 具体实现了哪些功能。 server 继承了 lifecycle base， 因此它的生命周期被统一管理，并且它的子组件是 service， 因此它还需要管理 service 的生命周期，也就是说在启动时调用 service 组件的启动方法，在停止时调用它们的停止方法。 server 在内部维护了若干 service 组件，它是用数组来保存的。那 server 是如何添加一个 service 到数组中的呢？从文稿中的代码你可以看到，它并没有一开始就分配一个很长的数组，而是在添加的过程中动态的扩容。当添加一个新的 service 实例时，会创建一个新的数组，把原来数组的内容复制到新的数组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节省内存空间。除此以外， server 组件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启动一个 socket 来监听停止端口，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通过 shutdown 命令来关闭 Tomcat。 不知道你留意到没有，上面 Catalina 启动方法的最后一行代码就是调用了 server 的 await 方法。在 await 方法里会创建一个 socket 来监听8005端口，并在一个死循环里接收 socket 上的连接请求，如果新的连接请求到来就建立连接，然后从 socket 中读取数据，如果读到的数据是停止命令 shutdown， 就退出循环进入 stop 流程。 service 组件的具体实现类是 standard service，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定义以及它的关键成员变量。 Standard Service 继承了 Lifecycle Base 抽象类。此外 Standard Service 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组件，比如 Server、Connector、Engine 和 Map。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个 Map Listener 呢？这是因为 Tomcat 支持热部署，当 Web 应用的部署发生变化时， Map 中的映射关系也要跟着变化。 Map Listener 就是一个监听器，它监听容器的变化，并把信息更新到 Map 中。作为管理角色的组件，最重要的是维护其他组件的生命周期。此外，在启动各种组件时，还要注意它们的顺序。请访问文稿看看 Service 的启动方法。从启动方法我们可以看到， Service 先启动了 Engine 组件，再启动 Map 监听器，最后才是启动连接器。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内层组件启动好了以后，才能对外提供服务，才能启动外层的连接器组件。而 Map 组件是依赖于容器组件，因此容器组件启动好了以后，才能监听它们的变化。因此 Map 和 Map Listener 在容器组件之后启动，组件的停止顺序跟启动顺序正好是相反的，也是基于它们的依赖关系。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顶层的容器组件 Engine 具体是如何实现的。 Engine 的本质是一个容器，因此它继承了 Container Base 基类，并且实现了 Engine 接口。我们知道 Engine 的子容器是 Host，所以它持有一个 host 容器的数组，而这些功能都被抽象到了 container base 中。 container base 中有文稿所示的一个数据结构， container base 是用 hashmap 来保存它的子容器，并且 container base 还实现了子容器的增删改查，甚至连子组件的启动和停止都提供了默认实现。比如 container base 中会有专门的线程池来启动子容器，所以 engine 在启动 host 容器时就直接重用了这个方法。那 Engine 自己又做了什么呢？我们知道容器组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处理请求，而 Engine 容器对请求的处理其实就是把请求转化给某一个具体的 Host 子容器来处理，具体是通过 Wave 来实现的。通过转了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每一个容器组件都有个 Pipeline， 而 Pipeline 中有一个基础阀，而容器组件的基础阀定义你可以从文稿中查看。这个基础阀实现非常简单，就是把请求转化到 Host 容器。你可能好奇，从代码中我们看到处理请求的 host 容器对象是从请求中拿到的，请求对象中怎么会有 host 容器呢？这是因为请求到达 engine 容器之前， map 组件已经对请求进行了路由处理。 map 组件通过请求的 URL 定位到了一个相应的容器，并把容器对象保存到了请求对象中。今天我们学习的 Tomcat 的启动过程具体是由启动类和高层组件来完成的，他们都承担着管理的角色，负责将子组件创建出来并把它们组装在一起。他们都承担着管理的角色，负责将子组件创建出来并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同时也掌握子组件的生产大权。所以我们在设计这样的组件时需要考虑两个方面，首先要选用合适的数据结构来保存子组件，比如 Server 是用数组来保存 Service 组件的，并且采用了动态扩容的方式，这是因为数组结构简单，占用的内存小。再比如 Container Base 是用 HashMap 来保存子容器，虽然 Map 占用的内存会多一点，但是可以通过 Map 来快速的查找子容器。因此呢，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也要根据具体的场景和需求来选用合适的数据结构。其次，我们还要根据子组件的依赖关系来决定它们的启动顺序和停止顺序，以及考虑如何优雅的停止，防止异常情况下的资源泄露，而这正是管理者应该考虑的事情。今天的课后思考题是， Server 组件在启动连接器和容器时都分别加了锁，这是为什么呢？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消化的如何，如果还有疑问请大胆在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后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与我和其他同学来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它。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